每颗心都脆弱，都渴望被触摸，看着我也告诉我，你的心依旧燃烧着。 长大的疼痛感，我相信每一个人都经历过，这首歌应该会让你有一些同感。而接下来呢，继续带你分享了倪安东，这是倪安东的作品，叫做《散场的拥抱》。 从你的眼角慢慢的明了，我能做的很少，原来你藏着伤，但不想和我聊。你选的电影像某种预告，不坦白的主角，最后流着眼泪，坚持独自走掉。深长的拥抱，我还在燃烧，在你心里的浪潮，拒绝让我看到你煎熬，不肯定什么是最想要，还在又想乐园又想煎熬。散场的拥抱，混乱的心跳，多年远只是争吵，Yeah。